萨瓦，还好吗？这里是巴黎傻娃。如果不出意外，法国5月11号解封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尽管参议院否决了政府提出的解封方案，在法国，众议院权力比参议院大，那简单说就是众议院说了算。然而，昨天傍晚参议院的象征性投票呢，也不得不说反映了某种担忧的情绪。比如解封之后，如何让乘客在公交、地铁、火车上彼此保持一米的社交距离，就够让人头疼的。看起来这几乎是天方夜谭，地铁方面直接硬刚，他们做不到。比如解封之后，外国人进入法国将被强制隔离，但欧盟申根和英国人除外，这也让人满头黑线。小马哥不是说过吗？病毒没有护照啊。再比如关于病毒在法国的溯源，昨天也就是5月4号，媒体报道了一则爆炸性的消息，新冠病毒出现在法国的时间比人们想象中要早得多。去年12月27号，三桑丹尼一家医院就收治了目前被认为是新冠肺炎的患者，这可比官方通报早了将近一个月时间。这个结论是由位于波比尼的阿维塞纳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伊姆·戈昂教授和他的团队共同研究得出的。据了解，这个病人啊名叫阿米护士阿玛赫，法国人，今年43岁，他是四个孩子的父亲。去年12月底，他出现了干咳、发烧、乏力和严重的呼吸困难的症状。一开始呢，以为只是流感，撑了几天发现不行，最终还是去了医院。据他描述，那天早上5点多，因为胸痛到无法忍受，他决定开车去医院，他不得不马上看医生。那这样的症状前所未有。接诊的让·维克迪耶医院的医生说呀，他的病情十分严重，当时的诊断结果显示，这位有着糖尿病史的患者肺部出现了感染，而经过三天的治疗以后呢，去年12月29号，病人的症状就消失了。然而，真正的病因却是一团迷雾。时间拉回到去年12月底，当时，这场后来肆虐全球的流行病还没有进入公众视野。追溯疫情的时间线，柳叶刀在线研究表明，中国首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于去年12月1号发病。武汉市卫健委报告显示，官方登记新冠肺炎患者发病时间为去年12月8号。世界卫生组织则在1月12号宣布存在新的冠状病毒。如今，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那就在大约10天前，伊姆·戈昂教授联系了这位病人，告诉他当时他感染的正是现在人们避之不及的新冠病毒。据了解，医疗团队是在对同期多位住院患者样本重新反复检测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只有阿玛赫的检测结果呈阳性。那这个结果让他本人感到十分的震惊。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这位早在去年12月底就感染了新冠肺炎的法国人跟中国没有任何联系，那段时间前后也没有出国旅行的记录，所以呢，他到底是怎么被感染的依然是个谜。他的妻子在靠近戴高乐机场一家超市工作，那很多客人直接拖着行李箱从机场出来。尽管他的家人没有被感染，但他并不清楚那段时间他周围是不是有人不幸中招。此前，法国政府有关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记录可以追溯到今年的1月24号，当时三位患者都曾到过武汉。而此次新的发现将病毒出现在法国本土的时间又提前了一个月，但它是不是法国的第一例，谁也不知道。目前，法国正对去年12月报告肺炎症状的约2000个患者进行重新分析和研究，以确认其中是否还有漏网的新冠肺炎病例。有专家表示，这可能会改写法国此次疫病流行的起始时间。